俄罗斯塔斯社卫星广播电台网络通讯俄罗斯消息，日本共同通讯社，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近日分别报道了，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大学师生员工发去的历史性书信，关于主体革命的新时代，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